OK，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聚在这里。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思考你赐给我们的诫命，我们如何遵守。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今天是希望爱系列第47问，我们还是一起念。我还是鼓励，如果你能够坐到前面，尽量坐到前面，除非你需要照顾孩子或者有其他的问题。好，第47问，我们一起念一下。 我们如何展现我们爱护与尊重人的生命？ 我们尽全力保护人的生命，也抑制任何不法伤害生命的作为。就展现我们对人生命的爱与尊重。 所以第47问是在回应第几诫命？第六诫命 ，right？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主题主要是让我们具体的看，该如何基督徒该如何守第六诫命。我们保存人的生命就是展现爱，我们伤害人的生命就是展现恨。也就是说，第六诫命按照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原则，凡诫命所禁止的，必也表示有积极要正面行出的；凡积极要求正面行出的，也必有负面禁止的。所以第六诫命不可杀人，不止禁止实际的具体的拿起刀杀人或拿起一把枪开枪杀人，他也有积极正面的旨意指令。这边当然我们改革中有非常好的传统，非常好的教导，从要理问答，大要理问答第135到136问，或者小要理问答第68到69问，那边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按照圣经的启示，按照圣经的教导，第六诫命不可杀人正面的意义是什么，负面的意义为何。荷兰的神学家吴德曼、他说，这条诫命的目的是保护人们不受生理的伤害与暴力，这代表我们不能够恶意的伤害自我或其他人。所以这命令的对象，有效的对象不只是他人，也包括自我，也不可在意念，所以不只是在生理或者身体上面，在意念、话语或行为上羞辱他们，却要保护我们的灵舍的生命如同我们自己的生命。 OK， 所以守第六诫命是关乎一个，不只是关乎一个人的行动，你不可做这个，不可拿起刀，也关乎一个人的意念。对人心怀好意，对人施展善行，就是对他展现爱，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简单直截了当的概念。Okay。 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9章4到5节。如果有人找到，可以帮我们大声念出来。撒母耳记上19章4到5节。 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有吗？ 第六节也可以。 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 第七节。 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 我们知道约拿单爱大卫，他怎么爱大卫？他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但是他在他的父亲面前为大卫说好话。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第一个，约拿单爱大卫，就保存了大卫的性命。他在他父亲面前为大卫说好话 ，OK。所以后来扫罗就说我不会杀他。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他也怎么样？他也在某种程度保存了他父亲的命令，防止他父亲犯罪，防止他父亲犯下杀人的罪。OK， 至少在这里他是这么做。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不可杀人这个经文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如何以好的言语、善意的言语为人说好话，来履行这条诫命，第六诫命。约拿单在这里做的，他防止他的父亲杀人，他为他爱大卫表现的方法就是防止有人取大卫的命。路加福音十章那边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他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例子，犹太人本国的祭司利未人经过都不救他，倒是一个在犹太人眼中看为异端的不洁净的撒玛利亚人，实际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遵守不可杀人的诫命，展现了爱。不止如此，他还说他对旅社的主人说，他的之后你要花费在他身上的都算在我的账上。Okay. 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吗？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到十一节。我们教会也会习惯读第十诫 ，right? Mark Jones 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这是非常好的 ，it's constructive， 可以坐到前面有位置。这是很有建设性的，但是其中有一个隐含的可能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太习惯读了这个，譬如说以第六诫命来讲，不可杀人啊，我没有杀人，但是却忘记这个诫命整个全面的意义。 okay, 太习惯听到诫命负面的境界不可杀人，就忽略了正面的指令。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第八节，其实就是关乎第六诫命，你们要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怜悯的心，不可以恶报恶，这是负面的，但是总是有正面的，不可以恶报恶，不可以辱骂还辱骂，倒要什么？ 祝福。 祝福。我们不只是禁止我们的嘴，我们的嘴还要说出造就人、拯救人、给人生命的话语，就如约拿单为大卫所做的，好叫你们就是为此蒙召，你们为此蒙召，上帝拯救我们，不只是叫我们，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还要正面的行出他儿子的样式，好叫我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人若爱生命，人若要守第六诫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不只是离恶行善，要追求和睦，一心追赶。总是有负面，凡有负面的禁止，总是有正面的指令。Okay. 所以如果我们是光是阅读第十诫命，没有思想，停下来思想整个诫命完整的上帝对我们的旨意，有的时候会只片面的了解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这个诫命。就如彼得在这本书彼得前书一开始就说，你们是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所以基督徒之间遵守上帝的诫命，总是不是只是遵守某个禁令，而要有积极真正的心意，打从心底的行动言语。我们其实可以太特别注意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这边也特别指出来爱跟言语是有关系的。我们说不要只在言语上面有爱，但是你也不能在言语上面没有爱。 OK， 我们等一下好像还会再讨论。所以他爱也禁止我们对邻舍和自己心怀恶意或行为不轨，这应该是在重复加强我们已经说今天已经所讨论的在使徒行传那里，他们要谋杀保罗，虽然没有成就这个实际上的谋杀，但是在上帝眼中这个谋略心意仍然在上帝眼中是算为恶的。诱导他人步入险境就没有展现爱，箴言第一章那里看一下那边是怎么写。我儿，若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他。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去吧，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十六到十七节，十五到十六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行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如果我们引诱其他的人进入险境，就算你没有实际上做出害人的事，那就是害人了，就是没有展现爱。我们继续看好了，不当的言语无谓的触怒他人，而柔和的回答本来应该得到好的果效。箴言十五章第一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暴什么力触动怒气。不当的言语，暴力的言语，其实就是箴言第一章那边所讲的，时常在我们也许不会很明显的去诱惑人家做坏事，但是如果你用言语引诱他人落入触怒别人，其实你就是把人家置入一个让人家犯罪的状态，那你自己也就犯罪。我自己也时常会有这种经历，我相信各位也会有，就是你在一个人与一个人发生口角的时候好了，或者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第一个，也许第一个发生，如果你能够追溯这个源头是什么，通常第一个人他讲，也许他没有直接的讲什么，可是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是他知道这个会触怒你，会挑动你的神经，然后第二个人就反应以后就开始，然后第一个人就会说我又没有讲什么，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通常第一个人会说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应，或者说你这样真的，第二个人也许他的反应真的是很不好，然后他就开始有很明显的犯罪的行为，但是第一个人其实也是无可推诿。 因为你设下陷阱，或者你讲了话，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会触动他的怒气的，你没有用回答柔和，你没有用柔和的言语，使怒消退，这个就是诱导他人步入险境，这个也是犯罪。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至少我了，是会时常的讲一些话，然后看到人家有一些反应，然后在那边啊耶、yeah, 你看我就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对，夫妻之间也许也会，你们也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OK， 对仇敌的灾难而窃喜，你仇敌跌倒不要，诗篇二十四篇，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个也是看到你不喜欢的人倒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幸灾乐祸，然后这个好像是无所谓的一些，就是反正也没有人知道我幸灾乐祸，但是耶和华知道了，你要小心，否则他把降在他你仇敌身上的怒气转到你的身上来。OK， 所以我们再次看到，就是说不可杀人这个诫命，如何展现爱人这诫命，实际上是与我们的意念，特别是与我们的言语是有关系的。在背后一直讲人的坏话，为什么 gossip？讲人的坏话，上次我提到就是那个 Van Dixhorn 博士来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们教会在惩戒的两个最时常出现的状况，第一个当然就是性上面的奸淫的罪，第二个就是 gossip， 背后讲人家的坏话，一直互相讨论，男人女人之间非常严重的罪，因为这个就是不展现对人的爱，就是不遵守第六诫命，不可杀人。讥讽嘲笑他人都不是爱的表现。在箴言第六章那边讲到，这个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行动用乖僻的口，然后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话。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这样子的人到最后就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没有，这样子的人到最后在十字架面前就是嘲讽我们的主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可以的话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所以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第六诫命不可杀人是非常的与我们生命生活中的行为意念思想话语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的主会说，你们听见有人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就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加拉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OK， 不可杀人和口舌的犯罪是非常有关系的。 OK， 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律法是属灵的，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律法是属灵的， The law is spiritual， 律法怎么是属灵的，这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不只是要除掉或者弃绝，也要有正面积极的作为， 以弗所书四章那边，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不只是有负面的禁止，有正面的，再一次看到有正面的要求，不只是要除掉苦毒恼恨等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基督徒的操守的确是关乎我们要禁止，我们要除去弃去恶行，但是更忠心的是要以仁义替代恶行，这就是救赎的非常忠心的一个概念。如果称义的，在称义上面来说的伟大的交易或者奇妙的交易，在称义上面来说是什么？什么是在 justification 上面伟大的交易？至少改革中，正统改革中是这么认为。Come on。我们这个能不能等到最后？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些时间到最后。我想大家先回答我的问题，好不好？称义上面奇异的交易或者伟大的交易是什么交易？啊？伟大的交易，这是一个 Martin Luther 或者宗教改革一个很有名的名词。这是一个伟，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交易，因此有了这个交易，我们就得以称义。耶稣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叫他成了原来那不治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个交易，这个伟大的交易，因为也只有这个交易，或者用另外一个来讲，在交易上面就叫替代性救赎 ，right？ 他替代了我们，成了十字架上的咒诅，好叫我们因他蒙成为上帝的义，蒙上帝的福，承受上帝的应许，成为上帝的交易。OK， 但是 Mark Jones 在这边也提到，就成圣来说，也有一个伟大的交易，这个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不只是要除掉恶行，那个恶行要以行义来替代恶行。我们不仅是不再仇恨，更要积极的披戴仁爱。OK， 如果你在称义上面领受了这个伟大的交易，那你在成圣上面，你也应该活出这伟大的交易，以印证你的确是领受了这伟大的交易的人。所以律法是属灵的意思，也许我们就可以开始明白了。谁可以行律法？谁可以遵守律法？谁可以顺服律法？也就是说，真正的顺服律法，我们之前讨论过很多，或真正的顺服，蒙神所悦纳的顺服是怎么样的顺服？修愿节讲，真正的顺服只有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在圣灵里或倚靠圣灵才能够行出来的顺服。OK， 所以所有的顺服律法，在字面上是定人的罪。在字面上叫人死，因为没有人可以守律法而得永生，守律法而称义。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对凭着信心领受圣灵的人来说，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律法却是属灵的，可以叫人得生命， 因为我们所有的顺服，所有的守律法，都是基本上是由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行出来的，给了我们一个守律法的意愿、能力、倾向，也叫我们实际的行出来，都是出于圣灵，也是由圣灵同在内住的圣徒们所行出来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来讲，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很重要的层面，它是属灵的，也就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守律法。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它却是，它的确是定我的罪，它的确是让我知罪。但是在罗马书第七章，你会注意到他有一颗心智，他想要行出来。谁会要想要真正的行律法？只有重生的人，只有圣灵在里面内住的人，给了你一个新的心。只有领受那应许，我要与你们立一个新约，我要我的灵要在你们里面，叫你们遵守我的律法。只有这样子的人才会有那渴望的心。当然我们在地上还是有挣扎， right? 还是会犯罪，还是会有所软弱，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守律法，可以不犯罪，成为了义的奴仆，是因为我们是属灵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律法也就是属灵的，不是只是字面上会定我们罪，不是只是行为上规范我们的条例而已。这可以帮助我们读很多诗篇的经文。诗人爱律法。犯罪是，对不起，骄傲是犯罪的，犯罪的愤怒之根。Sinful anger。有罪性，就是有一些 anger 它是 righteous, right? 有些是，但是如果犯罪的发怒的，这样子的犯罪的发怒往往就是骄傲，出于骄傲，源自于骄傲。在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凡事要顺我们的意，当不顺我们意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发怒抱怨这样的行为其实最终是展现对我们的主，对上帝的仇恨，因为我们拒绝领受他在我们生命中美意的安排。也就是说，以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考量，以自我为中心的考量，其实就是讲，然而是我的旨意，不是你的旨意。 OK, 这个也是我是觉得很多基督徒我们自己要很小心。我觉得今天的这篇会定我自己很多的罪，我相信也会对在座的圣徒们会有一些提醒。以自我为中心，抱怨，觉得自己很苦，觉得自己付出很多，也是同样的，也是跟这边所讲的是一样的，只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呈现出来。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然后很希望得到人家的，给他拍叫什么？讨拍，讨拍，对，讨拍。It's sinful, 对基督徒来讲，这是犯罪。我们要试着 avoid it, 尤其在网络上面。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很熟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可以注意到保罗在这里讲爱的真谛，其中有一个就是 get away from yourself， 从你自己的你的目光你的焦点从你自己身上移出来，这个是爱的真谛，一个非常中心的概念。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坚持己见或易暴易怒暴躁，高丹。坚持己见或易怒暴躁或心怀苦毒，都凸显一个人并不明白该如何保存人的生命。就是在心理、情感和属灵的层面上的建造，这个保存人的生命也关乎他自己。坚持己见、易怒暴躁、心怀苦毒，都凸显一个人并不明白该如何爱人、保存人的生命。我们必须接受神是最终掌权的这个事实，我们对生命的光景愤愤不平，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并不认同神的安排、right? 我们时常以为我们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们的主才是世界的中心，我们不是。我们要记得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Okay.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啊，讲那么多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做这个做那个，今天几乎全部都是在告诉我们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今天全部都是道德劝说。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对旧约的圣徒来说也是如此 ，right？ 但是在某些程度，我们的确可以说新约的标准比旧约更严格，给的多，要求也多。新约的圣徒领受的启示更明显、更确实、更精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活在新约时代的就是我们的圣徒的道德标准，比旧约时代的圣徒要高很多，更详细。更精密、更精确，有的时候我们会理解啊，我们现在那个律法都 no no no， 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们现在要守的律法，你去看西敏大要理问答对十诫的解释，你就知道那个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也是如此啊，也是合理的，不是吗？因为上帝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样式，他儿子。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违背，那就是我们的标准。OK， 刚刚有提到问题，就是说不可杀人是不是就是我们不应该有战争？我们之前有提到，或者说不应该当兵，在我们的理解上并不是这样子，直接这样子理解，我们的理解会更全面。耶和华见证人，因为他们的神学会很多，他们的东西会引发出来非常律法主义的倾向，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我不去当兵，这就是我就是守上帝的诫命。但是我们也知道不可杀人并不表示我们反对死刑，不可杀人在我们的理解之下也不表示说政府不可正当的发动正当的战争。 OK， 所以那个并不是我们的领受。不可杀人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赋予政府权力可以取一个人的性命，但是这也并不表示基督徒甚至改革中的基督徒不能够反对死刑，你听懂我的意思？所以我希望帮助大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思想的方法要更加的细腻一点。如果你要反对死刑的话，你反对的原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基于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但是我觉得在有些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基督徒该不该上街头， 你要在当下的处境之下，我可以想象一个基督徒，譬如说我的话，我就拿我的例子来讲，我会反对在美国执行死刑，并不是因为圣经绝对的原则上面禁止人执行死刑，而是在美国这个社会的处境之下，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有诸多的制度上面的不公平或者制度上面的不完善，所以让我有空间，如果我的论述我觉得是符合良心，我就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不应该执行死刑。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听得出来这边的差别？可是这并不表示说我的论述的基础是因为第六诫命说不可杀人，所以政府不可以执行死刑。小玉，你的一脸呆滞。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讨论吗？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要反对死刑的话，你的论述基础最好是比单单的，就像耶和华见证人，因为第六诫命说不可杀人，所以我们不能执行死。你最好要比这个更细腻、更完善。OK。阿林。你在讲的是一个事实，是的。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嗯，OK， 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时常让我们要检视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时常阅读你的律法，却忽略了这个律法它是的确是全备，的确是叫人得生命，在这之中也时常让我们定自己的罪，让我们自己知罪而需要悔改，而需要不断致死自己的罪，不只是致死自己的罪，而且要积极的正面的活出新生的样式。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讨论和思想，也让这不只是讨论和思想，也付诸行动，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成为我们成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以你为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